时候能够见到你，用仪表来团聚。 两行，披星万里。 未央，回首看笑泪满裳。想拥抱你，在吻过你的海边，去寻找消失的你，寂静中睡去，孤独中清醒，泪上春阳心满伤，一夜冬雪散一人，十里归途，百年孤独，一别爱人已故，起来两行，冰心万里夜未央，回首看笑泪满裳，一夜冬散一人，十里归途，百年孤独，一别爱人已故，起来两行，冰心万里夜未央，回首看笑泪满裳。

挚的爱，露水里是否有你喜悦的泪？说过了不点你，别再迷恋我的方向。 琢磨两颗心又怎么能相同，我的心事你似懂非懂，爱情的事仍无法猜透，未来的路又该如何去走？非懂爱情的事仍无法猜透，未来的路又该如何去走？ 我的脚